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笑林广播电台让人们记住了那个戴着眼镜说相声的小伙子。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咱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笑林的小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笑林的表演风格很明显，相声中讲究说学逗唱，而他则格外突出了这个唱字。其实从小笑林就特别喜欢唱歌，不光喜欢，他还参加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长大以后，笑林到农村插队，为了解闷儿，每天笑林就唱歌给自己听，从儿歌到民歌，从男声到女声，从高音中音到低音，挨个唱一遍。就这样，笑林练就了一副好嗓子，这也成为他表演的一大特色。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笑林李国盛表演的相声《我怕有个家》。 今天的节目可是丰富多彩啊， 可以说是名家荟萃。 遗憾的是有一首歌没人唱。 哪首歌？ 我想有个家。 我会啊。 你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让我疲倦的身 身。哎，怎么？你找一气筒的打足气儿，你再唱。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人家这是一首女生独唱， 男的不能唱， 男的唱也行。 还是的， 得把歌词改了。 怎么改啊？ 我怕有个家，一个男子汉害怕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之后我会更加害怕。虽然没有家，但我更潇洒，轻松又自在，没有牵挂。只要生活能幸福，不怪谁说啥。永远不结婚，永远不成家，女人塞又哪啦？ 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哎，我唱出了当代男人的心里话。你看，刚才鼓掌的男同胞都有同感。 我好点行。男人为什么就怕有家呢？ 有家 啊， 首先你得结婚吧？ 啊， 结婚你就得娶媳妇儿啊。 多新鲜呐！ 你像过去娶媳妇儿那是简简单单 啊， 现在是大操大办的。 哦， 哎，现在小伙子结婚办事等于拘留了半个月 啊。你别光看这个呀。 看什么呀？ 等你有了小孩就更能体会家庭的温暖。 哎呦，太对了。 你看，

那你打算怎么忍呢？ 我跟他分居啊。 分居？ 他在东屋，我在西屋，我不理他。 你不理他呀？ 啊， 他可理你呢。 是吗？ 嘿，一边做饭还一边对着你唱。 哎，他是有这毛病。 香喷喷的大米饭，肉丸的酸辣汤，对面屋里的陈世美让你看得慌。要想那八婚礼呀、啊、纯粹那是妄想，离来离去离来离去，那根屁着凉。 行得了，别嗷嗷了。你就 当时气得你是直哆嗦。你也唱上了。 我唱什么呀？ 眼泪汪汪，我要说句心里话。 跟他说说。 又想又怕，这个家 这是心里话。 女人自有女人的苦、男人也有难说的话， 都不容易。 论大论骂咱都不怕。 对， 从今以后、 怎么样， 你是我的妈、 听完了孝林李国盛合说的这段我怕有个家，我们接着来说孝林的小故事。相声界讲究个师承关系，孝林的师父就是已故相声大师马季。当年孝林刚到北京曲艺团没多久，就拜了马季为师，此后也常登门向老师求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孝林曾创作过一个段子叫我是中国人，他把本子拿去给师父看了，马季的意见很明确，这个段子应该用方言来表演，效果会更好。当然了，如果用完完全全的广东话表演，那么其他地方的观众就听不懂了，最好呢是用带着广东味儿的普通话表演。可是孝林这不会说广东味儿的普通话，于是呢师父马季就一句一句的教孝林。下面让我们来听孝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我是中国人。 你是哪国人？ 嘿，我没问他，他问上我了。我是中国人。 男人女人？不是，南方人女北方人。 我是北方人。 哎呀、亲爱的同胞。 哎呀我们俩还挺亲热的、 请原谅我、见到同胞我的心情很动机、所以 你的心情很激动 啊。嘻嘻，很激动、 对对， 我的感情无法制控、我要想 你感情无法控制 啊，控制 啊。 哎呀，你看我连说都不会话喽。 嘿，那叫连话都不会说了。 请你多多的含苞、 嗨，再起来吧。你这那叫包含，你都给说反了。 请允许我 啊， 代表我爸爸向你和在座的各位表示问候，可以吗？ 那当然可以了，请吧。 同胞们 啊， 你们 啊， 我们大门， 这叫前三门了。 对，你们吃饭了吗？ 嗨，你怎么就问这个呀？ 这是我爸爸教我的 啊， 告诉我这是在国内尤其是在北京最普通的一句问候语言，见了面就是你吃了吗？吃不吃 啊？ 你讲的那是过去了。 是啊， 现在我们的问候语言也丰富多了。 是啊， 说了半天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 干嘛？说呀， 你明白了吗？ 你说什么了？ 不，我还从工位来过啊。 什么？ 我还从公你没谁听没谁管啊。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不要管我、我一着急就有这个习惯动作。 哎呀，你别着急。 是 啊，慢慢的说。 是我 啊，你怎么回事？ 我海外来的呀。 哦，海外来的，这么说你是一位华侨了。 R Y Yes。 哎，英语也来了。 哦，你在国外居住了多长时间？ 时间不太长。 哦， 计算了一下， 也就是 300多年吧。 啊，300多年！ 在这300多年当中， 行了，别说了。 我， 你这时间不对 啊。时间不对，那是因为你计算的是北京时间 啊， 我计算的是外国时间，是不是啊？ 哎，这外国时间一年也是一年呐。 不信你听我解析一下就明白了。 你说你怎么能居住300多年呢？ 是啊，我爷爷一辈，父亲一辈，我一辈，300多年呐。 哦，300多年呐。 是啊。 好，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祖孙三辈在国外多年了。 哎呀，你早这样讲不就全清楚了吗？ 嘿，他还怨我了，你看。哎呀，这么说你是国外出生的。 可我是纯粹的中国血统啊。 哦， 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全是中国人。 是是是。 而且我还是从小吃我妈妈牛奶长大的啊。 嗨，是吧？这是吧？您听这叫什么词儿？这是 是这样的。 什么样的呀？你到底是吃你妈妈的奶还是吃牛奶啊？ 是我妈妈的奶啊。 那你说吃牛奶， 他 是什么？ 他是我妈妈是属牛的呀。 嘿呀， 是不是啊？ 您说这谁听得懂啊？这个你 是 那你现在回国干什么来了？ 我是海外赤子，回到祖国寻根求源， 找家来了。 是的。 知道你是哪儿人吗？ 知道。 哪儿的人？ 祖国地人。 哎，多新鲜呐。祖国地方大了，你得具体的说是哪儿的人。 啊，具体点，我就是 哪儿的。 我 哪儿？ 你听我的口音像哪里人？ 听口音你像广东人。 哎呀，我就是广东人呐。 你瞧，我还真猜着了。 广东人。广东人。 广东人呐。 是的。 广东好啊。 是吗？ 广东是咱们国家的南大门。 啊， 那儿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尤其是他的省会广州，那是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 哎呀，广东这样好啊。 哎 哎，我听说这个广东民歌也很好听啊。 啊，是好听啊。 广东民歌很好听啊。 哎，你会唱吗？ 小的时候妈妈教过我啊。 哦， 表达了我们思念家乡之情。哦， 是啊。 啊，是的。 那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广东民歌？ 广东民歌。 对对对。 好，那你听一听啊。 啊，你来。 广东民歌。 啊， 一座座青山尽相连，一朵朵白绕山间。 这是广东民歌吗？ 我是想让你听听我这个广东味道浓不浓啊。 这能浓得了吗？你唱的这是广东民歌吗？ 哎，是广东民歌。 什么呀，你唱的是山东民歌。 哦，是山东民歌。 哎。 那我是山东人。 哎，嗯，哦，你不是广东人。 那是山东人。 山东人。 是的。 山东好啊。 是吗？ 嘿，山东那是老革命根据地了。 啊， 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全省人民治理了黄河和大运河。 啊， 那沿河两岸修起了水利设施。 是啊， 不仅能发电，还灌溉着百万亩的良田。 哦，还有水利设施。 有 啊，这里一定是著名的葛洲坝了。 哎， 葛洲坝。 什么呀，葛洲坝在湖北。 哦，又搬到湖北去了。 哎，这能搬吗？这个他原来就在湖北啊。 那这湖北是怎么回事？ 什么叫怎么回事啊？湖北也是咱们国家一个省份。 是啊， 长江通贯全省。 啊， 我国第一座长江大桥就在湖北省武汉市落成。 哦， 葛洲坝就在湖北省境内。 是啊， 葛洲坝的建成为我国中南地区工农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哎呀，湖北省这样好啊。 可不是嘛。 那我是湖北人。 哎，你怎么又湖北人了？ 不是，你通过我姨爸爸教我你那句歌 啊。 哦，那唱的就是湖北啊。 是啊， 啊，是湖北。 哦，那你爸爸教你的歌怎么唱的呀？ 这样唱的。 啊， 嗯，冬天啊，湖上哦，好风呀，光哎。我的嗓子还可以吧？ 哎，那管什么呀？ 你唱的不对呀、 啊？是吗？ 你唱的这是湖南省。 哎呀，我系湖南人。哎， 怎么我说哪儿你是哪儿人呢？ 我确实是湖南人呐、啊， 真是湖南的。 确实是。 湖南好， 是吗？ 在湖南这片土地上培育了无数的革命先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湖南人。 哦，毛主席是湖南人 啊。还有呢？ 是吗？ 刘少奇同志 啊， 彭德怀同志 啊，是 都是湖。 你等一下 啊， 我和彭德怀还是同乡哦。 真的？ 是的，是的。 哦，好好， 你通过我爷爷叫的那支歌就听得出来。 哦，那你爷爷教你的歌怎么唱的呀？ 这样唱的， 是是。 走上这样啊，高高的新海岭啊！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又唱错了。你唱的是兴安岭啊？ 是啊，湖南省兴安岭啊， 没听说过。大小兴安岭都在我国的东北，那是我国的木材基地，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登上高高的兴安岭，向西一望，就是有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其实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啊！ 我奶奶教的那句歌里面就有这样的词句。 哦，他们家一人教他一首， 有这样的词句 啊？你奶奶教的歌怎么唱的呀？ 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 行了行了行了， 这是 美什么呀？ 是你这个人 真没。你唱的这是阿里山 啊？下里山呀、啊？ 阿里山在我国的宝岛上，那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台湾呐。 哎呀，我系台湾人。 我知道他就这句。 你不要选我嘛，你不要选我嘛。 你到底是哪儿人呢？ 我哪里人都可以呀、 啊。啊，不是这像话吗？ 不是，我确实讲不出啊。 那你好好想想。 我好好想想。 你仔细想想。 我讲不出， 你 骗我。 你怎么能？你怎么能想？ 我实在讲不出啊。 这样吧，你的家乡有什么特点没有？ 我家乡有特点呢、啊、 什么特点？ 我家乡里的人们载歌载舞，大人小孩都喜欢唱歌。 是啊， 啊是的， 这就行了、你在这儿、随便唱一首家乡的歌曲，我根据你唱的这味儿，我就知道你是哪儿人。 哦，我唱一句家乡歌曲你就能知道。 哎， 好，那你来听一听 你唱 听家乡歌曲、 哎、这也 家乡歌曲他听一听 这干什么呀？ 哦，我在演唱家乡歌曲的时候就喜欢拿这个东西。 你瞧，还带着道具呢。 你听一听啊。 啊，你唱吧。 一双山西好风光。 你是山西人。 正月里闹元宵。 哦，陕北人。 好一朵茉莉花。 江苏的。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陪下光。 延边人。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数瓦西大呀板，带海上花呀哎呀，情郎哥上学叫我去瞧他呀，倒叫我呀没有啥拿呀哎，还有我买了一对鸡，买了一对呀，葫芦岛的螃蟹，辽河的虾呀，捎带两个大西瓜呀当个里个啷当啷当当，当个里个啷当啷当当，当个啷个啷里啷，当个啷里个啷。我系哪里人？ 你系中国人。 是。 当初孝林学会广东味的普通话，表演这段《我是中国人》，还专门找来一台砖头式录音机。这师傅马季说一句，他就录一句，然后呢，回家反复听，反复练。怎么样？的确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孝林这广谱还是说的不错的吧。 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纠纷这个相声段子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了，王德成、丁文元这两个人物也给大伙留下了深刻印象。您知道马志明是如何创作出纠纷这段相声的吗？今天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马志明创作纠纷的过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话说当年马志明和天津市劳教局宣传处的同志聊天的时候，说起了反映公安方面内容的段子比较少，于是宣传处的同志就希望马志明能够创作一段这方面的相声。后来马志明就了解到，处理不同民事案件的时候，民警们也会采取不同的方法，特别是那些吵架斗气的小事，用不着民警同志过多分析，让双方冷静一下，往往啊就能自行解决问题。后来马志明想到父亲马三立曾经说过一段相声，相声中两个人想象着捡到了钱，结果在讨论如何分配的时候就打起了架，最后找到巡警解决问题。就这样，马志明同样选取了这一类无事生非，因为鸡毛蒜皮打起架来的生活现象作为素材，创作了相声纠纷。下面呢，让我们来听马志明、谢天顺合说的相声纠纷。这段相声也获得了首届中国艺术节金门曲会创作表演特别奖、全国星海杯专业相声电视大奖赛创作表演三等奖。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哦，不重， 没压重， 嗯，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对呀、 啊，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哦， 哎，说你来说你来，能脏大个脏，推你妈车留点神， 这个也不含糊， 嗯， 好吧。能不定了， 能不定了，你压我叫了， 压你叫，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干嘛？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 哎，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 咱俩派出所压我架了，给我看去。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哪儿也不尿你。